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上一集咧，我哋介绍咗一位内地嘅作家啦，就系格菲啦。咁今集我哋都系介绍一位内地嘅作家，佢叫做毕飞宇。 系啊，都有个飞咁嘅音，不过两个字唔同嘅吓。格菲咧就是非嘅飞吓，咁啊毕飞宇咧就个名就哇，好似好多自由嘅想象咁啊吓，就是、飞翔同埋宇宙嗰个名嘅。咁 呢个真名嚟噶嘛？ 真名嚟嘅吓。咁啊毕飞宇就系前阵子都嚟过香港啦吓，即系就短暂地做驻校作家啦，喺浸会大学。一般咧，大家即系对佢而家喺当代小说嘅位置嚟讲，大家对佢评价都几高嘅。咁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嘅即系讲法啦，譬如话佢系最善于写女性心态嘅作家啦，又或者系佢对于文革时期嘅农村生活咧，亦都系写得非常之细致嘅。咁佢有一啲作品咧，甚至乎就已经改编咗做电影噶啦吓，譬如一部比较少人知嘅叫《暴雨期的女人》，咁就喺佢自己嘅故乡兴化所拍嘅。咁你听到啦吓，即系会喺街嗰度吓暴雨嘅女人，咁肯定未必系城市人嚟噶啦。咁佢就系即系一啲农村背景嘅故事咯。咁另一个就比较出名或者要多人谈论嘅咧，就系佢嘅长篇小说，亦都系攞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嘅《推拿》。咁《推拿》咧就改编过电影嘅，之前系有一个电影版本出现啦，咁啊评价都唔错。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好长嘅电视剧嘅版本咯吓。咁但系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吓，即系我知道呢个消息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有啲困难嘅，因为咧推拿佢讲咩嘅咧，佢就系讲一班盲人嘅推拿师傅嘅故事。咁喺一个盲人嘅世界里边吓，佢哋嘅爱情系点样嘅咧，或者系佢哋对于美嘅想象系点咧？即系你揾对象嘅时候，靓唔靓可能唔重要咯，可能把声重要啲嘅咯，或者系大家嘅生活、大家嘅理想，或者系我哋以为吓盲人做推拿咧都系即系因为佢冇乜知识啊咁样，但喺小说里边咧，佢呈现到俾我哋嘅世界咧就系话呢啲师傅咧系非常有尊严啦，而且佢系对人体嘅骨骼啊、经络啊有非常准确嘅了解吓，不下于一个即系读过解剖学嘅人嘅。咁呢啲既系有人性嘅描写吓，即系佢里边嘅主人公嘅感情世界啦，亦都有一啲科学知识上边嘅补充吓，社会嘅面貌。咁呢个都系即系毕飞宇近年比较即系受人注目嘅作品啦。咁另外仲有话佢好善写女性嘅咧，就应该都系《青衣》呢本小说啦。《青衣》又系改编过做电视剧嘅。咁就我哋知道喺即系古典戏曲嘅世界里边啦，有花旦，但亦都有青衣吓。青衣就系着黑色衫嘅吓，年纪比较大少少嘅中年女性嘅角色。咁呢个角色里边呈现戏行嘅世界里边，啲女主角点样竞争，点样面对自己年纪渐大，点样面对一代即系同新一代之间嘅比较啊，咁样咧，都的确系写得好细致嘅吓。咁但系毕飞宇呢个作家咧，就有时佢都几自信嘅吓，佢有时咧就唔系好愤气。佢話：其實咧，點解成日話我係善寫女性呢？我寫老人家都好叻噶，我寫細路仔都好叻噶嚇。我寫喺小説世界裏邊比較少人關注嘅呢啲邊緣群族咧，都好叻嘅。咁我哋今日就睇下佢係咪真係咁叻啦。咁我哋揀咗一個短篇咧，就叫《彩虹》，咁就係畢飛宇嘅好多短篇小説裏邊嘅其中之一篇，唔可以話最有代表性。咁但係的確咧，就係佢比較少人留意啦，就係關於老人家同埋細路仔嘅故事嘅。 老人家同埋细路仔嘅故事咧，其实佢哋有啲咩故事呢？因为佢哋可能就承载住一啲城市嘅孤独感同埋寂寞感，点解会有啲咁嘅问题出现呢？ 系啊，秋婷你讲得好啱嘅，即系佢呢篇小说咧就推翻咗，或者系同毕飞宇现有嘅好多小说唔同，就系佢写一个城市嘅背景，咁而且係個幾封閉嘅城市背景，當代城市嘅環境。咁但係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就唔會陌生噶啦。其實就係一啲大型屋苑、 高樓大廈啦， 係啦，就係同埋都幾高級嘅大型屋苑咁樣啦。咁我哋成日喺街道都會見到啦。可能香港人就覺得已經習慣咗，甚至乎幾舒服啊。即係我哋唔識隔離嘅鄰居啊，冇乜所謂嘅咁樣。咁但係喺內地啦，即係呢啲大型屋苑有好多種啦，有時佢入住率未必好高啦， 边嘅人嘅世界系点嘅咧？有冇一种寂寞嘅问题喺度咧？咁彩虹呢一篇故事嘅背景咧，就系喺呢个大型屋苑嗰度发生嘅。咁就话说呢个余织祖吓，咁咧就系呢个同埋佢嘅即系老铁吓，即系佢系两老啦吓，即系呢个夫妇。咁佢哋都系即系之前年轻嘅时候系知识分子啦，系教授啦咁样吓。咁啊年老退休之后咧，个仔咧就好孝顺吓，就买咗间靓嘅现代化嘅屋俾佢。咁就系呢个大型屋苑啦，即系十几廿楼咁样好高嘅，其中一个单位俾佢两老就退休啦吓。咁但系咧就其实老人家住唔住得惯呢啲地方咧吓？呢个系一个疑问嚟嘅吓。我自己未去到呢个阶段啦，但系我想象其实都即系你未买间靓屋俾佢，未必系最好嘅，即系一个礼物嚟噶。咁因为咧佢呢啲仔女咧都喺外国，身处喺外国啦。咁甚至乎佢女就嫁咗外国人啦。咁有一啲混血儿嘅儿孙啊，咁啊讲德文噶，即系唔能够沟 通 到 啦。 系啊，咁所以即系佢哋就由一对嘅老人家嘅生活开始，就系去开展呢个小说。咁边个为呢啲老人家嘅生活带嚟一道彩虹咧？咁原来咧就系、是。对面屋又是一个好寂寞的即是这个单位的住客。不过这个单位住客是一个小绅士来的。在一个两老口中是一个小绅士。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个环境挺好的中产夫妇的仔。他就成日一个人在家里的。那这对老人家其中那个伯伯老铁就有一天就拿个望远镜去即周围看下的时候呢，那这个老铁就见到他的这个小邻居了。那不如我们这里就听一听彩虹的这个片段，看看他怎样发现这个很不寻常的住客。 夜里头，老铁突然想起来了，自己有一架俄罗斯的高倍望远镜，都买了好几年了。那时候老铁一门心思到地球上走走，该预备的东西早已经齐全了，悲壮得很，是一去不复返的心思，却一直都没用上，估计再也用不上了。一大早，老铁就从柜子里把望远镜翻了出来，款款走上了阳台。小男孩却不在，老铁把高倍望远镜架到鼻梁上去，挺起了胸膛，像一个将军。他看到了平时根本就看不见的广告牌，他还看到了平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远山。其实这没有什么，那些东西本来就在那儿。可老铁的心胸却突然浩荡起来，像打了一场胜仗，完全是他老铁指挥有方。打完了胜仗，老铁便低下头，把高倍望远镜对准了马路，马路都漂浮起来了，汽车和路人也漂浮起来了，水涨船高，统统来到了他的面前，这正是老铁喜闻乐见的。出于好奇，老铁把望远镜倒了过来，地球咣当一声陷了下去，顿时就成了万丈深渊，人都像在波音777的窗口了。望远镜真是一个魔术师，他拨弄着距离，拨弄着远和近，使距离一下子有了弹性，变得虚假起来，却又都是真的。老铁亲眼看见的，老铁再一次把望远镜倒过来，慢慢地扫视。 让老铁吓了一大跳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小男孩突然出现在他的高倍望远镜里，准确地说，出现在他的面前，就在老铁的怀里，伸手可捉。老铁无比清晰地看见了小男孩的目光，冷冷的，正盯着自己，在研究。这样的遭遇，老铁没有预备。他们就这么相互打量，谁也没有把目光移开。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铁都不知道怎样去结束这个无聊的游戏了。 咁我哋咧头先就介绍咗毕飞宇呢一个内地作家啦，咁今集咧我哋就会介绍佢嘅短篇作品《彩虹》嘅。啱啱咧我哋就听咗咧呢一个短篇作品啦，咁啊听到咧，咦呢一、這个男主人公咧老铁咧就预见咗一啲嘢， 系啊，佢就预见文学，佢就系预见咗个好特别嘅邻居吓，咁佢就系真系太百无聊赖，即系我都几佩服呢篇小说里边吓，即系写一个人闷系几难写嘅， 嗰啲动态系咪？ 系啊，因为闷就闷噶啦，我哋每个人都有闷嘅经验啊。咁希望唔系听紧呢个节目嘅时候，咁但系咧就闷有好多种情况嘅吓，或者系点样表现出嚟咧？咁佢就讲到呢个老铁就百无聊赖，就攞出佢一架俄罗斯嘅高倍望远镜吓，买咗几年都冇用嘅吓，因为以为自己会爱嚟， 始终有机会用嘅 系啦，睇下呢个世界或者系退休嘅时候环游世界嘅时候用，点知竟然谂唔到系喺屋企里边睇周围嘅景色，咁而且咧就睇到隔篱嘅阳台，咁就有一个小男孩吓，咁而呢个小男孩咧就喺佢嘅望远镜。高倍望远镜之中，即系好似触手可及咁样吓，好似好近，但系咧，其实佢同佢系完全冇交接嘅吓，冇接触嘅咁样。咁啊，头先听嗰边片段咧，就听到佢只系即系单向咁样观察佢啦吓，咁而且咧就最多系冷冷地互相打量。咁啊，小说继续发展落去之后咧，就系呢个老铁咧有啲办法啦，系就话啊，我点样去吸引一个细路仔咧？咁即系你又唔知佢电话号码啦，冇理由大声嗌咁同佢倾偈咧就。诶、欸，有办法，我落一落街吓，转一转就买咗啲肥皂泡翻嚟，咁就吹肥皂泡，咁咧就希望咧去吸引呢个小朋友嘅。 咁呢个老铁咧，佢吸引呢一个对面楼嘅小朋友咧嘅方法咧，都系好平常嘅，因为我都曾经玩过就系、是、吹泡泡嘅游戏。 系啊吓，咁佢呢个吹泡泡嘅游戏咧，就真系吸引到佢，而且咧吸引到呢个小男孩啊，原来佢屋企都有肥皂泡嘅吓。 应该冇乜小朋友唔中意玩呢个游戏 嘅。系啦，咁啊就而且有少少要同佢对垒咁样嘅感觉，咁佢就不到20分钟，即系其实我觉得都几长时间，佢喺度即系吹呢个肥皂泡吸引佢啦吓。咁啊男孩咧又自己都攞咗一个肥皂泡出嚟咧就吹，而且咧系一个冒险嘅壮举，因为佢拉开窗门，企咗喺个凳度，就对住老铁嘅阳台同样吹呢个肥皂泡。咁但系睇到就话实在太危险啦吓，咁啊老铁咧就觉得脚都软埋吓，咁然之后咧就。对呢个男孩作出呢个严厉同时又有力嘅手势，咁但系呢个细路仔又好倔强，唔理佢。每当佢吹完一大串嘅泡泡咧，就要掘一掘呢个老铁一眼啦吓。咁啊，佢嘅眼神好得意吓，都有啲咁挑衅嘅味道。咁啊，老铁即刻缩翻个房间，佢就话啊，怕了这个小祖宗不好嘢。咁啊，两个一老一少吓，即系嘅关系就咁样去建立起嚟，其实都几即系奇趣咁样。但系你又会睇到咧，中间其实两个人背后都有种寂寞。咁而喺呢个吹肥皂泡嘅过程中咧，佢亦都点提地提出咗，就话喺呢个午后嘅阳光之中，每一个肥皂泡咧都有自己嘅彩虹。其实呢句说话，我谂都系喺一个好。寂寞嘅屋苑里边嘅下午，每个人心目中吓，即系老铁同埋呢个小朋友嘅呢一刻，都系好似一个 段色彩啦， 系啦，短暂嘅彩虹咁样，或者系即系互相成为对方嘅生活里边一个短暂嘅一抹嘅彩虹咁样。咁呢一个老铁啦吓，就系决定即系去终止呢个小祖宗嘅呢个疯狂嘅举动，咁就真系去踏出一步啦吓，就系唔系靠呢个隔。 住个窗咁样去联系，咁就去佢隔篱屋嗰度敲门，就系叫佢唔好企上嗰个咁高咁样对住个阳台去吹肥皂泡啦。咁啊，终于见到呢个小男孩嘅真身啦。咁啊，开咗条缝，咁啊，哇，佢嘅头发就三七分啦，梳得一丝不苟啦，白衬衫、吊带裤、皮鞋，十足十一个小绅士咁样嘅。咁然后咧就互相介绍咗啦，咁佢哋开始系认识啦。咁但系认识咗之后，你都会知道吓。現代社會你唔係咁容易嚇請一個小男孩入自己屋嗰度坐，自己去人哋嗰度更加唔得啦。咁所以佢哋只係交換咗幾句説話，咁又各自翻自己屋企。咁然後就再有啲再無聊啲嘅舉動嚇，比起吹肥皂泡，我覺得佢即係好似更進一層去寫個寂寞嚇。咁佢就話啊，嗰、那個小家伙咧，終於就落翻凳啦嚇，唔再企咁高咁危險，閂翻個玻璃窗，咁啊聽話啦，咁啊鬆咗一口氣啦。咁然之后点咧？呢、这个小朋友又唔走、啊，咁就开始用佢嘅小舌头喺度舔嗰啲玻璃窗，咁咧就舔得，佢话他舔得一五一十的，特别地仔细，好像一个小动物。同样的一个动作，他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上午，一点厌倦的意思都没有。咁啊，舔完了，终于换花样，就开始即系咬个玻璃窗啊，或者攞啲牙去撞佢。呢、这个老铁咧，亦都真系好无聊吓，居然咧心里边帮佢数究竟咧系咬咗几多下，舔咗几多下。咁佢就数过吓，咁啊啱啱数到过咗四百之后咧，佢就话：好啦，我唔玩了，我都去瞌一阵先啦，瞓一瞓晏觉。其实呢个片段喺文学上嚟讲，你可以话真系好无聊，即系你话叫我去谂两个人即系隔住两间屋可以做啲乜嘢无聊动作咧，呢、這个都算系几经典。但系睇真啲嘅时候，的确会感觉到其实成个社会问题喺背后嘅。可能我哋香港人自己平时唔觉嘅，或者系我哋觉得即系而家啲小朋友点会咁闷啊？咁多课外活动，星期六日排满晒，好多嘢学啊，即系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咁样。但系其实呢啲小朋友如果即系父母都要翻工，佢放咗学喺屋企之后做乜嘢呢？我哋系唔知嘅。当然可能你话好多功课做啦，但系佢可能都有好多空闲嘅时间嘅。当我睇到舔玻璃呢一段嘅时候咧，我唔会觉得佢好赚人热泪或者系想令你好伤心嘅。但系的确喺佢一下一下咁舔玻璃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嗰种寂寞咧，其实系结构性嘅，唔系呢个小朋友特别有啲咩特殊嘅精神情况啊，或者系咁样先会咁做。佢系一种天性，佢真系好无聊吓，或者系佢最应该有好多朋友仔陪佢玩嘅时候，或者系有起码父母喺度，其中一个喺度嘅时候，佢就系冇。咁然后佢一个喺屋企，佢乜都有，佢雪柜有嘢食，佢喺一个安全嘅环境里边，邻居都唔会害佢嘅咁。但系佢就喺度舔玻璃。呢、这个片段我觉得就系毕飞宇嘅一啲短篇小说佢嘅精准嘅地方吓，即系话佢写一个好细嘅片段，但系佢反映到一个社会问题。咁同样讲完个细路，就讲翻老铁，其实一样嘅啫，即系话一个咁有学问嘅老人家，佢前半生贡献咗社会，佢系知识分子，但系佢老咗之后。即系我哋想象咧，个老教授退休，你咪睇下书咯，吓写下著作啊，有好多嘅朋友啊，即系你嘅徒弟学生，即系儿孙满堂啊，咁样你应该好唔得闲嘅。但系佢就系咁得闲，佢会睇对面屋嘅小孩子舔玻璃，帮佢数四百下，然之后自己去瞌一阵瞓晏觉。咁我谂两个人物其实佢背后都承载住一种即系社会嘅现状咯。咁而呢个现状，我哋唔可以话佢唔文明嘅吓，即系佢。佢有一个好经济发展得好好嘅背景支撑住，即系话佢有个仔买间屋俾你，你仲想点咧？咁但系就系如此这般地，人系你会觉得好合理，可能唔止一间屋系咁嘅吓，即系你放眼一个屋苑里边，一个下午百无聊赖嘅下午，可能好多好多个嘅寂寞心灵咧，系等待紧呢啲。唔知喺邊度嚟嘅彩虹咯。 初頭咧閱讀彩虹呢個作品嘅時候咧，其實只係見到即係兩位退休嘅夫婦啦，就係、是、老鐵同埋佢嘅太太啦嘅寂寞嘅啫。但係咧喺睇到最尾嘅時間咧，即係連呢一個小男孩都嚟咗老鐵屋企嘅時候咧，就發覺到原來嗰種寂寞唔單止係老人家，連小朋友都係有。咁啊呢一個咧係反而係即係令我哋去諗翻點解會社會上有咁多小朋友同埋老年人係會。咁寂寞咧，原来就系年轻力壮嗰群就出咗去工作打拼，咁而呢一样嘢亦都系个现代社会嘅一个常态添。 是啊，我想在中国内地就更加特别了，城市里面的一子政策，其实大家不会再有兄弟姊妹，你少了一个童年里面的很重要的伴侣，如果你相亲都要工作，就更加有这个问题，又加上城市环境里面，就是说你一条村，大家邻里之间关系会比较密切一点，如果在这些美轮美奂的大型屋苑里面，你就比较难同人家去串门子了样。但我喜欢这个小说，就是说他都挺写实地，他不是即刻去顺着这个势就去写一段哇，真是令人觉得充满温情啊，充满生趣啊，很得意的故事。他亦都适可而止，他会知道城市里面的关系不可以要求太多，难道你这两夫妇真的去识了隔离的家人吗？难道你即认了人家的仔吗？没可能的。所以他们的沟通里面好像大家都有一种强烈地想互相捉住这个彩虹，但毕竟这篇小说叫彩虹，彩虹是很短暂的，我们看通常一两分钟，你几长的彩虹其实都很快会消逝。小说都是这样点题的，就是说大家交接的时候觉得很美丽，或者是挺有趣，那个小孩子又觉得这个伯伯挺得意，或者是个伯伯又更加觉得他很有意思，但是他们的沟通就仅止于此的，就是不是我们联想到说以后他们就会过来他会吃饭或者要照顾他，没有这些东西的。最后呢他亦都加了一些片段去对照啦、这个亦都是在不飞宇的短篇小说里面讲他技巧上是很精致的做得、就是那个老夫妇啦、就是老铁夫妇他们的孙、去探他的时候那种隔膜啦、明明是有血缘关系，但是因为他的儿孙可能有外国人血统啦，又或者是言语不通啦， 文化已经不同了。 是啦，就是他虽然这个预积早审审就是说他的英文很好，但德文他真的不识。他现在来学又学不前，所以就非常之急。在这些问题上面你会更加对照到说、原来不是与生俱来有血缘关系的儿孙满堂就会很热闹的。可能会更加寂寞的，就是你没办法成日见到他们，或者是很短暂的见的时候很多东西想讲都讲不到。这种寂寞更加衬托到是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小绅士，可能就是更加会成为他的生命里面的一个短暂的彩虹、 我自己本身都挺喜欢你今次介绍的这个不飞宇的作品彩虹的，因为呢其实他这个作品呢就其实没有一些很直接去描写人物内心的文字，但是呢对于人物的想法呢就会在其他地方去呈现，譬如好像呢老铁买了几个钟回来呢就给他太太，因为他太太行动不便，那这几个钟就代表着他在不同地方的仔女，那那个时间感觉啊，原来呢个时间啊，放工啦，食饭啊，咁样，即系嗰个年老嘅呢个太太，即系对于子女嗰种牵挂咧，咁就系投放咗喺呢一个时钟上面，咁佢就可以联想到啊，佢嘅仔女而家系应该会做紧啲乜嘢咧？咁另外就系头先你都有提过啦，譬如个小男孩啦，咁就系无聊得滞啦，咁就即系用佢嘅舌头嚟去舔玻璃啦，咁从中我哋可以感受到佢嗰种顽皮啦，甚至系嗰种无聊啦。 系啊，呢个小说因为佢系短篇啦，我哋可以好细致地去睇到，其实每个段落嘅安排啦，除咗头先讲嘅一啲情节之外啦，佢个段落先后次序嘅安排啊，唔同嘅细路仔嘅对照啊，老人家譬如两老一男一女吓，其实佢面对年老嘅时候唔同嘅态度，一个有行动力冇行动力嘅人嘅差异啊，有好多值得分析或者。可以细读，有时睇长篇嘅时候咧，长篇因为佢嗰个格式比较宏大咧，你嗰啲单位唔会拆到咁细去睇。咁但系睇短篇有个好处咧，我自己觉得就系中意睇短篇嘅有一啲原因就系、是、佢好多嘅细嘅段落咧，我都可以慢慢去欣赏嘅。咁我觉得今日介绍嘅作家不飞宇啦，其实佢有好多嘅短篇小说咧，都系即系有好精准嘅结尾，有好好嘅开头，亦都有即系好丰富嘅故事情节嘅，值得大家再去探索嘅。 咁如果各位系即系不飞宇呢篇文章入边嘅嗰一啲好忙碌嘅上班族嘅话咧，咁呢一个即系佢嘅短篇作品绝对适合你啊！咁我哋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同样时间8:30，钟再同大家遇见文学，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